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你说左耳飞左耳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冷风吹冷风吹，只要有你陪。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

警察怎么说？陆哲南看了看钟可的身后，有些失望，大概是以为会有警察来帮助自己。他们明天一早就来。 来不及了。 陆哲南一脸愁容。 哎，你真是的。 钟可不知道该接什么话。 你先吃饭吧，中午你也没怎么吃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 我吃不下。 这句话从200斤的胖子口里说出来，实在有些违和。 真的吃一点，吃饱了我们再想办法，行吗？ 在钟可的劝说下，陆哲南终于决定先出来吃饭。离开房间时，他依然小心翼翼地用新钥匙将房门锁好。两人来到客厅，只有女佣小晴还在。她看见陆哲南，马上为他盛了一碗饭，并且把菜重新热了一遍。钟可也拿了一个空碗，想坐下来陪陆哲南一起吃点。用餐时，钟可注意到陆哲南只敢吃自己夹过的菜，难道他是担心饭菜里有毒？钟可感到十分无奈。 钟可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陆哲南咽了咽口水，突然说： 你说。 那个晚上你能不能来我房间陪着我？这…… 钟可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看得出陆哲南绝对不是因为对自己有所企图才提出这个请求的，但要在一个男生房间里待一个晚上，怎么说都觉得很奇怪。 你要是觉得尴尬，找把椅子坐在房间外面也行，只要守在门口。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陆哲南也意识到会被对方轻视，身为一个男人居然要女孩子守着自己。但此刻担惊受怕到极点的他实在是别无他法，只要有一个人陪着也聊胜于无。 坐在门口倒是可以。 虽然答应了，但钟可还是有所顾虑，毕竟第二天还有工作，如果要通宵在走廊里坐着，身体恐怕会吃不消。 你只要守到午夜12点就行，到了12点我平安无事，诅咒就会自动失效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求求你了，我现在只相信你一个人。 那好吧。 软心肠的钟可望见陆哲南近乎祈求的目光，最终答应了下来。 我就在你房门口坐到12点，你自己把窗户锁好，这样就没人能进得来了，你放心了吧。 太谢谢你了，钟可小姐姐，如果我度过这一关，下辈子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。 陆哲南脸上终于露出释怀的笑容，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他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笑了。晚上9点半，钟可和陆哲南一起回到他的房间。陆哲南从口袋里摸出钥匙，打开门锁，进入房间以后，两人第一时间检查了屋里唯一的窗户。陆哲南打开窗，用力拉了拉外面的每一根防盗铁栏，手掌上传来冰冷的触感。与此同时，他不经意地朝外望了一眼，视线范围内只有无尽而深邃的黑暗，但他却仿佛听见了异样的声响，这声响好似来自于潜伏于胎壶湖底的某种躁动之物。陆哲南感到脊背发凉，在确保铁条全都牢固无损之后，他迅速关上窗，锁上月牙锁，并且拉好窗帘。随后 钟可扫视了一圈整个房间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引起他注意的只有并排在书桌上的四个小玻璃碟，里面分别盛放了红、蓝、绿、白四种颜色的巧克力豆，正是陆哲南最爱吃的那种。然而碟子几乎是满的，说明陆哲南并没怎么吃，可见殷官丁对他造成的精神压力有多么大。陆哲南把房间里的懒人沙发搬到门口，靠在门边的墙壁上。 你就坐这里吧，这里坐着舒服。 说完他又交给钟可一个橙色的方形遥控器，上面有一排按钮。钟可接过遥控器，好奇地打量着， 这是什么呀？ 这是我们陆家安保系统的报警器，如果你看到什么可疑的人靠近房间，或者看到有什么奇怪的东西爬过来，你就按这个按钮。 陆哲南指着遥控器右上角的红色按钮，郑重其事地交代着， 宅子里的警铃就会响起。 好的，我明白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沁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陈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钟可把遥控器塞进大衣口袋，同时思忖着陆哲南刚才的话。他说的奇怪的东西爬过来是指什么？钟可的脑海中顿时又浮现出了那个婴孩杀光村民的恐怖传说。 小心点。 没关系。嘴上这么说，但事到如今钟可也不禁有些紧张害怕起来。 我先上个厕所吧。厕所在那边。 陆哲南指了指门斜对面的北侧走廊。陆哲南有一个怪癖，他不喜欢卧室里有卫生间，因此当初装修宅子时特意将房间和卫生间分开。厕所位于北侧走廊的尽头，钟可进入厕所之后顺带也检查了那里的窗户，月牙锁同样反锁着。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，又朝对面陆毅夫妇的房间看了一眼。钟可心想，要是陆毅知道儿子现在的状态会作何反应？不过以陆毅的性格，听到诅咒什么的一定不屑一顾，所以陆哲南才会说只相信钟可一个人吧。 那么到午夜十二点前就辛苦你了，钟可小姐姐，真的谢谢你。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陆哲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外面的钟可可以听见陆哲南将房门反锁的声音，定下心来坐到懒人沙发上。钟可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现在是晚上十点，再熬两个小时就到十二点了。这期间他会一直守在门口，到时候陆哲南就会相信诅咒压根儿不存在。女佣的房间也在一楼，范小晴收拾完餐具准备回房时，看见了坐在走廊上的钟可。询问之下，钟可只能解释说陆哲南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所以想坐在这里陪陪他。小晴脸上虽然留有疑虑，但也没有多问，他给钟可沏了杯热茶就回房间了。钟可拿出刚才特地带下来的小说，准备用它来打发时间。这是钟可正读到一半的推理小说，名字叫《今夜已有彩虹》，是个国内作者写的。然而翻了几页之后，他觉得根本就看不进去，索性放下书，玩起了手机。 钟可小姐姐，你还好吗？ 隔着房门，房间里突然传来陆哲南的声音。 我没事，早点睡吧。我有点困，先上床眯一会儿，到了十二点麻烦你叫我。 好，没问题。之后陆哲南就再也没有说过话。 夜色渐浓，宅子变得像坟墓一样安静，钟可觉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能听到。走廊里只亮着一盏灯，昏暗的灯光无力地抵御着黑暗。夜晚气温骤降，室外的寒气钻入屋内，纵使宅子里开着中央空调，仍然无法将寒气全部驱走。独自坐在走廊上的钟可不由自主地裹紧大衣，喝了一口热茶。对面的墙壁上正好有一个古旧的挂钟，指针发出节奏单调的滴答滴答的声音，记录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。陆家宅里的人好像全都入睡了，钟可打了个哈欠，感到睡意也向自己袭来。有那么零点几秒，他突然恍惚了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个人坐在这里。他甚至怀疑起眼前的世界是否是真实的。夜半时分，昏黄的灯光有如致幻剂，让钟可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迷离的国度。他用力揉了揉太阳穴，意识才渐渐变得清醒。越是无事可做的时候，就越容易思绪混乱。钟可左顾右盼，一直留意着周围，像一个警惕的守卫。但是他越来越不明白，自己守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，究竟要防谁，或者说防止什么东西闯进旁边这扇门。钟可想象着一个握着刀的凶恶杀人犯朝自己直冲过来的场景，要是杀死路人的凶手真的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跑来犯下第二桩罪行，只身一人的钟可绝对无法应付。想到这里，他不安地摸了摸口袋里那个可以触发警报的遥控器。但是如果闯过来的东西不是人呢？钟可使劲摇了摇头，不敢往下细想。10:50，11点，11:15，11:30，挂钟上的指针不断变换着位置，漫长的两个小时即将过去。临近午夜，钟可感到越来越冷。这种冷无关气温，那是一种由心境造成的阴冷。杯子里的茶早已经凉了，一片茶叶漂浮在上层，像翻倒的小舟。随着分针逐渐转向了数字12，钟可也渐渐放松下来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驱赶睡意，时不时看一眼挂钟。从陆哲南进入房间到现在，钟可一秒都没有离开过门口，除了眨眼之外，眼睛也从没合上过。11:55，11:56，11:57，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什么鹰咒啊，杀人犯呢、啊、完全就是扯淡，一切不都好好的吗？钟可苦笑了一下，他觉得自己陪着陆哲南玩这种无聊的游戏有点愚蠢。11:59，钟可准备起身去敲陆哲南的房门，忽然间一个黑影以极快的速度从北侧走廊窜了过去。钟可完全没有看清那个黑影是什么，他甚至怀疑眼睛产生了错觉。钟可还没有搞清楚黑影的真面目，陆哲南的房间里骤然传出一声极其短促的尖叫，这种叫声就像被人用力扼住喉咙时强行发出的哀嚎，如同坠入地狱时的绝望的呼喊。钟可倏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脚下却没有站稳，一个踉跄坐倒在地上，口袋里的遥控器也掉了出来。咔嚓一声，钟可听到门锁打开的声音，